出去没别还在哈个屋的昂着，我说不得哈的，你哈个吧。从门口那墙是一个妈妈个子我有些日子不咋昂昂不咋，某路一个富一贵二贵，某路一个日一热，某个就牙白肌不咋，热热不咋，都是哈过来不是牛多嘞。 嗯。 我就都是那某个那有腊肉，那有芥末鸡瓜、芥末鸡火锅，腊肉啊，也是只要鸡啥子，那有口猪肉，腊肉哪都瓜也是，瓜有瓜肉，瓜不瓜，某种种的那都白相他妈也昂贵那都有。 嗯。 你口猪那也不是，也热死了，也又不都热热不夸，又不夸，鸡鸭白鸡不都都，一桌鸡不止。 是，某个哎，咱俩都说不是。那酸毛麦听 哦，酸辣都是辣心。啊，我口来感觉是辣，啊，腹来是辣。辣口说是你是个人，个人是个人是个人哦。我还来是肉都吃些是辣，就感觉那差不多。有个人是个人，个人哦。我还来接下吧，那是拉弓。我还来也口就东西热一些帮帮，他也都是喊来，我也顾不得我摆嘞。背不住，还哈不止。 那你都背得快。 背快一哈不住都，背什么也就背一次哈不哈呢？哈了哈不住，背了背不住。 那是年都些喽。 哦，年都呢，哈了哈很不好哇，我哈。 也做么个样？我可累呀，很背。 我哈 了。热了记不住。 热记不住，二热帮二帮二苦帮二。 嗯。 热中了不行，热热不行。 我是你啦，还是些阿拉二带不住。 哦，一哈呢马个贵，娃有贵，马有值，娃有值。哟，自己不长美猴顾不得，虎也顾不得，长了顾不得，怎么个呢？你讲什么的了哈？ 没看见。 路边那偏不得是，是那吃饭呢，是那几多子，只有不讲是，咋了是你都得那里那西顾不得，过世都是后没都没狗过世，没狗都是，要是做什么时候没狗就装帮了嘛，包括是那帮子是。 可主要是还是咋子工作？ 咋子你？ 咋那来不夸张？ 口供口你也不知咋子是了没狗。可不可你也不多吃的时候都是做什么 没给得了多杂的时候还来没有还有时候这 包括是那不都快多少步了看路边土土了还不得一直的是对妈的出去一大些路拍路边上没给我 还是压车好 是压车压车了给不得没给我给什么是压车没给给压车我都马天石头会给马天石头会给压给不得给没个分出去反正有脏是说是马丁不开脏一手拉脏是 吧要不给我念到时我总包过是这样我帮助是帮助是怪大四个钟是大个钟是怪技术妈妈来的谁也不看我是姐七五岁的时候杀只肯定我是技术什么多年我是技术是就是杀只是说杀只是说俺没脏没脏说你这主住大什么中是没得黑事要住大那种住大那种来的有时候在有时候在也去过怪偷偷背个的得怪洗头那得背个你挖来呢我是还记不住发也不夸说来行不行帮都告诉我跟哎呀我 们不会告诉的了告诉了不好 我开始真我跟说那妈妈也行不好都是也可来都是有行不老实的哎呀，很不老实，还来 一米米啊， 不 管事，不 管我，也不 说也不管多的嘛，你赚不管的嘛，是哪个 办事？几月八来也都是还来，哦，老公几号还来？也不但能五毛米米，我这工还不垮，我这工还不垮是，我二呢，二个我呢，我二手手工啊，很不爱叫二手机打工来的，工都我轻工的工还没得， 那么工肉多。轻工一铺是也属于扣两张， 嗯， 发愁死了也一共也有扣两铺，也六三两铺。 不过信用扣来我妈等个，能拿到我个，我扣来等我妈工，我来也等侬妈工。 嗯， 我还要晒，我扣来来楼楼工。 晒， 那不好。 你要背么个呢？就背上来，手背上来收一扣了，不背上来收一扣了，扣了嘛。 嗯。 做那不好姿势，是咋来很不得。都会个片子轻轻几下把两个没砸，都会个都是都不杀成苗，听不上往砸下片砸，帮砸下来都片苗，片苗下来哦，听不上了没法了哦，没法有片苗走。 没法也骗人家做，凭啥用我们家做？凭啥来又又没法用用做哦？ 哎是。 要么给我洗 了人家了，哟，我用不着。 刚刚危险来了。 我给你啃 死了人家个辣子，人家哟不是不好用那呀，有些人没那用都，有些人那都是说说的，我们都抠皮嘛，但都抠皮嘛，没都那些，都是没那个。肉不多肉，昂不多昂，没够。吃很多我发一块没有，吃没够你三年我发了，哟，南瓜又要收。 哎呦，中国发了。 有那不多米哦，没够我。 二十二二 哎呦，没错你好，怎么跟呢？ 你来俺是去啊，不是，那都是干面买的锅，是那都是不干面买不是唱着。 唱的就。 唱人家管紧了，管紧嘞，不发音嘛。 你管你啥吃啥嘞，唱着一口紧。 管你。 他都是大啥紧的时候，没自然的没管你，没啥工都不红。 嗯，是嘛，我还是今天管你啥吃啥嘞呢？唱米面啊，唱脏面呢，哎，还来生活爽快。管我管你啥吃啥嘞？是什么的啥嘞？不好嘛？ 那算夸些， 哦， 从来不好的嘛，是喽。 哦，都说什么嘛？ 什么跟我哎？往那哪个呢？没跟我 什么的啦。可就你管你那管你过手来往进哈，没跟我管你啊，进啥回来帮？一共我口，嘎皮嘎皮，我过表一次，过一次都没有。 哎，那过手没给他一分工， 我 过手啊。现我过来得一路过手哎。到今我好进了哈，第一下一配进去了嘞，进丢。到今我好像是个，我们读书也是年年，俺进一配个嘞，得多少几块？ 我不读书了， 那不好。 我学校了， 我不读书了。 我不管进呀了，但起码要是我还不读。 没个也订喇叭也订喇叭。 不了，难怪。 订喇叭还不够吃饭白月嘛？订喇叭嘛，订饭吃不一口，吃饭白月嘞。白月补个嘞，咋子个嘞？哎，我读学工我也不会，我现在我也不想说一个会做。 那不做了，人家过做了安得熟了，你不做了就安得熟。 不，我们过不都说了吗？过不说吃老师哪当的还蛮够，要怪哪一块长垃圾，哎，长几颗当几颗。 嗯。 啊，不是吃哪的吗？啊，过叫你做不过，教不过来也要多讲。那你还不需要这样读呢？那你不吃不读学呢？吃了学校不学呢？ 好了， 对不对？哦，走。嗯在那里一跟学校不一跟学生一个呢哎不学呢不呢你也不要久呢我是咋吃一口啊得到什么不放 哦你要没跟你 说 了 都是哇那不一不去学校没电话一个哪个 你可就可就那 没跟我借 没跟我 借借把那没个 不包 你还宽我嘞哎没分我女嘞很哟借把谁借的宽记住了分我你嘞喊我来借把借宽耶都是都借把借宽没借囊过我 啊，他几二十了，阿姨吃的开不饱个，长子，阿姨长饱个，活饱个，几不是没二十呢，还来我过，几不是二十呢，哪吃过？过长子说都是啊，都是个狗啊，那长了膀子啊，过只是狗大。 哎，没跟你夸张。 大了大不透。 小心心，我长子没狗。 大你是？ 我调皮，我小心心，我狗拉屎个为什么你夸张啊？冲我来啊说啊来我来，阿几啊？没是个狗几个，但我六六奶奶没跟我不指示。 哦，还不是没跟我都你哪管了？没跟张子生呢，没跟我按你三年补个，你三年的息，没跟我爸的息，我爸四位，按你三年的息，明明夜里我是洗锅，我是洗锅我补，不我喝，喝啊！我不要多了，你都马都有马世明还能乖，你我马又乖忙呢，我补的，我现在有啥啥喝，喝啊那乖。关门没有吃不没洗没有没有那哈长大不有背下呢肯定在扣了火车上上面后面后啊啊都拿拿一啥呀把马票拿出来我跟呢扣住呢是那是那啊滴滴那算好过没跟我发了这样的不好过一米米两趟过这 嗯长好吧 是你扣住了这些那算我没跟我发了这样过呀瞧扣住呢欧洲那不得多啊欧日不得多欧欧 嗯，是。 肉了不多的肉，我这。 那个肉不不，肉不不， 肉不肉，肉不不，肉不肉不肉不垮。抽丝 剥茧时间不扒肉不扒。 也妈做。我给我姐姐个整，我给坤光整你过年多是，我在这几日是，几日是我够不着，个是，我那个拖好拖是，我给我妈说这也不得过节， 还不管收。 也不得过节是，你也你都是炒黄啥，啊，手指头够多多了。 哦，没个拉肚子是胃的嘛？ 这不都是做生意 啊？那么贵，那为嘛？ 啊，我那个贵，人家都是这个，没事这为嘛是这？是可中我是个贵，可中我这些俺上不到作业，记挂上我是。 是。 没给我买啥是？ 没给也不舍得，还认真拉油为嘛？ 那人家不贵的嘛？ 没给我也说是说。 为嘛认真不拉？反正也都是不管事，也都是都是，啊，这是我呢，我是从西拉在这苦呢。我就口角也不多，让你快照顾公公挂，我是。 是吧，三娘，是是是。 那我也是从西沟来的，我是沟口。 我是在这 肯定啊。 西沟这阵开始只看人沟，都是我妈的，然后我在后手还被滚打滚手过。上多年的我是呢，还被要接一把，又要还被老中了要接，又老中了要接后，喊我被阿娃饿嘞，我宁子口头阿娃饿，阿娃饿。我被这老庄逼成我，后面也可来多了，直接帮人家快快记住这份日光，还送公公一日，要记住是也，要记住也多吧，我这就，对，也打了多么年，记也多吧，小学分打来，喊你小弟都我在，你媳妇儿在都我在，某年是直接按我实在的啊，这只一位某年，后面是口罩无错，那是某个囊，是口罩直接。怕我要是也砸了，不上不了口中的， 那都不是。 哎呦，那 不 好。 不都是，是口中的真，我要直接是也砸你。 嗯，差不多吧。 是从河还半夜拉多五处，老年了就这，还要等我数目很不得，生老中要几岁数？歇下来，老年是要几岁数？中几岁数？那是中国种苦命样的，就这。 是是，差不多吧。 哎，我跟我这个不都是。我跟我妈都是，我妈都我啥不是，我都我自个不都是，看不明都后果刚错，刚错不后啊那有个结巴，没个结的结巴，没给我拿错股，我拿错我再来我拿错一种，一到后头会只要一说结，结很后头。